盗墓搜集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157章，依家个木筏啊漂浮喺个水面上边，不过任由我哋点样挖个木桨都毫无作用，显然又系唐光泽个妇女喺度作怪。呢两只咁嘅软粽子睇嚟系冇恶意，我哋大家挖唔喐部船，只能够苦口婆心咁劝，但系讲咗半日都冇咩用。豆腐发嬲，佢就讲：喂，细蚊仔要听大人话吓，你哋咁样样啊，真系太调皮啊！快啲松开，我哋仲未食晏啊！呢一番咁嘅劝解落嚟，照样系冇用，木筏啊依然喐都唔喐。吴思东就拧下个头，神色啊带咗惊叹咁讲：哎呀，真系冇谂到呢个世界上系有鬼啊！而家我同佢哋咁近距离嘅接触，谂一谂就觉得真系太不可思议。豆腐啊讲：而家系发表感慨嘅时候咩？我啊第一次撞到嘅系嗰个清朝嘅老粽子嘅时候啊，我都未得闲嚟发表感言啊。跟住佢又对住虚空同嗰个细蚊女喺度讲道理啦。嗰个木筏啊仍然喐都唔喐。豆腐嘅脾气呢就属于一点就着过一只㗎嘛。呢下就火嚟啦，佢嘴里面讲：啊，唔听话嘅细帽仔要打㗎嘛。等我豆爷爷将你捞出嚟打劈劈先啦。我哋啲衫裤而家早就已经湿晒㗎啦，亦都唔在乎啊落水。豆腐直接将上半身啊埋咗落个水底里面，准备又要将呢个细蚊女嘅尸体搞上嚟。我哋先前已经跌过落海入边㗎啦，细路女嘅尸身而家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虽然我哋睇唔到佢而家具体嘅动向，但係心諗十有八九应该都係喺我哋嘅木筏下边。有咗上次嘅经验，我哋又唔係觉得好驚啫。反而諗住啲父女两个阴魂不散，实在有啲可怜。豆腐将个头一下子扎咗入水入边，不过两三秒钟佢又即刻夹返出嚟，嘴角抽搐咗一下，啲声音有啲变调，对住四个机械人讲： 应该是你哋大显身手嘅时候啊！木筏下边全部都系食人螺旋藻啊！嗰、那个小朋友嘅尸身俾嗰啲螺旋藻缠住咗啊！ 乜嘢话？大家大吃一惊，纷纷都将个头伸入个水入边睇下啦。我喺水里边擘大眼一睇，不由得个心头都发凉。见到喺个海水下边，全部都纠结住密密麻麻嘅食人螺旋草，其中有一小部分唔知道系未食饱定系点啦，竟然啊爬到咗我哋嘅木筏下边，将我哋嘅木筏啊缠住咗，而透过木筏下边青红交接嘅食人螺旋藻，仲隐隐约约睇咗一个黑色浮动嘅布料，嗰、那个。应该就是我哋当初俾细蚊女着嘅衫，咁好显然佢嘅尸体系俾食人螺旋藻缠住咗。虽然我哋睇唔清楚细蚊女嘅尸身而家嘅情况，但系谂落谂得到咧，必然已经成为咗嗰啲食人螺旋藻嘅食物，正喺度俾佢哋系咁砌啊！虽然讲呢个细蚊女俾我哋添加咗唔少嘅麻烦。但系眼睇住佢嘅尸身俾人哋咁糟蹋，心里边真系唔好受。再加上木筏啊，俾啲咁嘅食人螺旋藻啊缠住晒，喐都喐唔得。大家就不得不计划将边缘嗰啲螺旋藻啊先除去先。机器人四个啊即刻攞出支枪，向住水下边啊射击，子弹穿过海水，一时之间水花四溅。但系就真系一啲都冇对呢个食人螺旋藻产生咩效果，佢哋毕竟系植物啊，冇痛感嘅，子弹对于佢哋嚟讲系无效。豆腐啊急啊讲：哎呀，如果阿吕叔喺度就好啦，咪一刀咁啊将啲嘢全部劈断晒。吕叔，机械人一号喺度咁噏咗一句，讲：你哋识嘅咩？听佢嘅意思，呢几个人似乎识吕叔。 我不由得就投过几分嘅眼光过去，不过又听到豆腐讲：，唉，咁我哋梗系识啦，我哋曾经仲系搭档添。唉，点啊？唔通你哋都知道呢号人物？吕叔再有名，毕竟都系圈内有名。光头四人点解会同吕叔呢啲人有关联呢？豆腐问完，机械人一号啊冇答佢，只系收翻个枪支讲： 唔使佢嗰把刀，我哋都有办法。 跟住佢喺个腰度啊，揞出咗一把匕首。嗰把匕首啊，属于比较长嘅，一边系开刃嘅啫，另一边啊比较厚，中间仲有一线嘅血槽，造型啊有啲似美军战朝鲜嗰时候使用嘅刺刀。几个人统一嘅配备，大家都一齐纷纷揞咗个匕首出嚟，开始啊割嗰啲咁嘅食人螺旋糟。呢一下我哋啊真系帮唔上手。設備裏面雖然亦都有匕首，但係短兵器同埋機械人四個依一個相比就唔能夠比。嗰啲咁嘅嘢呢亦都唔反抗，一割就斷嘅。冇幾耐佢哋就將個細蚊女嘅屍體就拖咗上嚟。佢就俾呢個密密麻麻斷裂曬嘅食人螺旋糟包到實，除咗黑色嘅三角亦都睇唔到其他嘅地方。大家面面相觑，盯住呢一个咁嘅血红嘅茧，一时之间都冇人讲嘢。林教授提议讲：，哎呀，等到翻到礁石带，就将呢个尸身烧咗佢啦。虽然唔能够入土为安，但系都比咁漂浮住好啊。呢个说话都未讲完，仲食人螺旋糟嘅深处。突然之间传来咗一阵奇怪嘅声音，呢啲声音有啲弱，都唔系好好形容嘅，好似系有啲咩人喺度叫咁。原本我哋准备返航㗎啦，一时之间亦都俾啲声音吸引过去，向住嗰一片血红嘅食人灶望过去。段飞侧耳咁喺度听，听咗一轮佢先讲：你哋听得出系咩声音啊？豆腐啊讲：好似系啲牛仔喺度叫咁嘅，喺个海上有牛，咁啊简直啊乱鬼唔噏啊！顾文文啊讲：我啊觉得好似有人喺度大叫。吴思东即刻擦晒鞋咁讲：我都觉得系有人喺度叫。林教授啊端正面色，佢讲：如果真系有人，我哋就唔能够见死不救嘅。我睇。趁呢啲嘢仲喺度休息，我哋过去睇下。小陈，你嘅意见呢？大概系因为一路上我出力出咗唔少，所以林教授对我嘅建议就比较在意。眼睇大家都望住我，我话讲我嘅意见呢，讲出嚟可能有啲唔好听。能够啊，当然要救啊，但系我哋睇睇而家嘅情况，一个底板做嘅木筏。抵挡唔住一个浪头就会被打翻嘅，用呢啲咁样嘅装备冲入去个食人灶里边，系唔系有啲开玩笑啊？所以，我嘅意见就当冇听见。顾文文听完之后嘅面色啊，即刻变咗。佢讲：陈源，我真系冇谂到你会咁讲嘅。豆腐啊，挥一挥手讲：唉，咁啊，说明你仲未够了解老陈嘅呢一次。豆腐难得冇同我唱反调啦，佢而家收起嗰一副咁嘅傻头傻脑嬉皮笑脸嘅神情，正正经经咁讲：不过老陈，你嘅话可唔可以讲得明白啲啊？我心知道自己今次又要做衰人啦，只能够慢慢吞吞吐吐咁讲。冲动呢就系魔鬼吓，越难于抉择嘅关头呢，就要越分清利弊。唔好用感情用事，我哋呢就冇救人嘅能力。我呢句话都讲得够清楚啦啩？大家一阵沉默之后，最后就系段飞先赞同先。佢迟咗下讲： 我觉得林大哥讲得啱。 佢用佢嗰一双好靓嘅丹凤眼望咗我一下，跟住又讲： 我哋呢如果就係咁冲入去，万一啲人都救唔出嚟，岂不是连自己条命都搭埋咩？ 顾文文係一向正义感爆棚嘅，佢搣埋个嘴讲： 如果是你一个人被困住，你会是怎感觉啊？ 我话讲，我唔系冇遇过呢一种咁嘅情景，但系而家我被困喺入边嘅话，我系唔会希望你哋冲过嚟救我噶。豆腐见到气氛系有啲紧张，准备啊打圆场啊，点知道都仲未开口，段飞啊即时黐埋我身边，揽住我只手臂讲： 陈大哥，唔理点样，我都企埋你一边噶。 顾文文一睇面色即时啊铁青，佢平时温柔好少咁嬲嘅，我心里边啊叮咚一声，即时啊要拱开段飞只手。啊点知个衰妹啊死死咁扯住你只手唔放，等我稍为用大啲力嘅时候，佢啊担起只眼啊望住我，眼里边显然仲有啲湿湿地添。我即时觉得一个头两个大。豆腐伸晒条脷，成面妒忌咁喺度讲：哎呀，咁真係太唔公平啦！我啊生得比你靓仔，而且仲系个艺术家添，点解就唔会有啲小姑娘鍾意我啊？点解冇女仔为咗我争风呷醋？睇嚟我又要面临呕血嘅危险。如果而家唔系段飞咁扯鬼住我，我真係想一脚伸呢条友落海。而家仲系讨论呢啲咁嘅问题嘅时候咩？本来我想揈开段飞，但是佢一双咁嘅委屈嘅眸子望住我，我真係落唔到手喎。就係咁样一个犹豫，顾文敏即刻跳上咗另一隻木筏上边。嗰隻木筏上边呢坐住係李宇同埋吴思东几个。吴思东早就对顾大美女有意思㗎啦，一见到咁嘅场面即刻趁虚而入。佢就顶住800度嘅近视讲：诶，我陪你入去。机械人四个保护大家嘅观念已经深入心入边，所以佢即刻亦都去咗顾文文嗰一边。我系一时之间真系又气又嬲，只系觉得嘴里边都苦晒。唔通讲我唔冲动都系一种罪过？我自认为我做出咗最正确嘅选择。而家反而我成为咗一个冷血无情嘅典范，连阿英望我啲眼神都好似有啲唔友善。我心里边有啲唔舒服，心諗究竟係佢哋太冲动，还係我真係太冷血啦？我完全唔觉得自己有问题喎，唔通就真係受咗鬼蛇之面嘅影响，令到我而家越嚟越冷漠？我就有啲真係摸唔透啦，睇住顾文敏略显咗失望嘅神色，拧转头问下豆腐，表面上佢维持平静，但係心里边真係好唔系滋味。我话淡淡咁讲：你点样諗呀？豆腐啊拍一拍我膊头讲：你系啱嘅，不过呢，我哋就值得考虑一下大家嘅心情。呢一次我总结一下啦，并唔系你嘅错。如果我哋嘅队友系咁嘅逢鬼手啊、吕叔啊、任灵嗰一班人呢，你一讲，绝对又冇人觉得你讲错嘅，肯定啊各自扫门前雪噶啦，掉头啊走人。但系我哋嘅队友系咩啊？是一班正义感爆棚的人嘛，所以呢在他面前我将我们就显得好像真是缩骨了啲，根本上不要当一回事。啊，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啊。豆腐这一番话等我不太舒服的心情略为好啲。我推了一推段飞的手示意他放开。这一次他真的没有再黐上来了，毕竟都是个姑娘家。估计做到呢一步都已经系好大胆噶啦！我虽然对段飞咧就冇咩特别嘅感觉，但系亦都招架唔住佢嘅热情同埋嗰个热炽嘅眼神。大概系我哋男人嘅通病啩，就算系唔中意，亦都冇办法去伤害一啲小姑娘嘅。我只能够谂，等到呢一次行动结束，就速速同佢啊撒 U 啦啦。唔好再有啲乜嘢纠缠不清嘅嘢啦。